第四单元，补充词语表。 鱼、面条、鸡、烤鸭、汤、茶、饺子、 把、叉子、勺子、刀子、 盘子、枝、霜、筷子、辣椒、香菜、姜、 糖醋鱼、麻婆豆腐、炒面、软炸里脊、松鼠桂鱼、鸡蛋汤、三鲜汤、橙汁、两、盘。